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春雨， 三 D 画新闻。 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在香港直播的三点话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我是圆圆。 今天呢，咱们要来说一说一位非常令人尊敬的长者。一说起他的名字来，可能会一想，这个人觉得好久没出现了，还会回忆就当时他经常出现在新闻联播，出现在电视画面里的那个场景。我一个什么印象吧，我就觉得他们那一届的领导人，就是政治局常委，好多人都如果脸盲症的估计很多人都分不清。你比如说像江泽民，像李瑞环，像李鹏，然后再加上他乔石先生，我就觉得几个人的这个装扮啊、装束啊和他们的造型都特别像，一般出来都是西装革履嘛，再戴一个很大的那个黑框的眼镜，穿的领带都是深色的，发型也非常的相像。但这次我就觉得舆论场上似乎有一种我没有想到，就有一种疑惑的那种热度，对于乔石先生的逝世，大家会有一种很高的关注度，并且会怀念他当政法委书记的时候，当人大委员长的时候做过的很多关于法治方面的工作。就是如果长期关注中国的法治进程的话，会非常非常感谢和怀念这位老先生。 我觉得乔石，你像很多我们以前的国家领导人在退休之后，很多时候你都能看到他们在不管是文章报纸还是电视报道当中都会出现。但是乔石真的很少很少出现在大家的视野当中。上一次出现是在12年的时候出版的《乔石谈民主和法治》这么一套丛书当中，然后之后他也把这个稿费捐了1100万，做了一个法治的基金会。然后在此之后基本上大家都看不到他，包括几次开这个中央的大会，很多前任的领导人都出席了，当时唯一没有一个没有出席的常委就是乔石。后来直到这次他去世，然后他的报道才再次被大家翻出来，很多以前老同志写的关于他的这些回忆性的文章等等，大家就忽然发现其实不管是外媒和内媒对他的评价都是很一致的。似乎这个人是只有功没有过，而且一直都非常的低调务实，对中国从建国以来到现在，尤其是在法治这个方面的发展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这个你们讲到法治了，我想我有一个地方我观察到了，就是乔石他2012年出版的这本书叫做《乔石谈民主与法治》，要注意这个法治是制度的治，不是治理的治。然后我看了一些就是媒体所谓怀念他的文章，然后大部分都是在写说因为他对中国的法治建设有很突出的贡献，但这里面的治呢是治理的治。但其实法治和这两个法治呢听上去是一样，但是一个是制度的治，一个是治理的治，是两个不同的东西来的。那么到底乔石讲的是法治还是法治呢？我觉得是把它混为一谈，其实是反而是对乔石他所留下的这种精神遗产的一种，我觉得是一种不尊重吧。就是你没有搞清楚，你就把它搬出来，把它作为一个好像在强调法治的一个偶像，或者拿出来用它说事，我觉得这是不恰当的。 感觉什么吧，就是各取所需，会不会？ 我觉得你不能对一个人断章取义啊，对不对？你不能拿出你想要的部分拿出来，然后摘抄一下，说你看他有讲什么法治。但是因为你看，你注意一下，乔石一谈都是法治建设、法律制度。因为法律制度跟什么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这是一套的东西。那另外那个三点水治理的治，法治它是跟人治相对应的。但是乔石没有讲到那个人治和法治的那个法，他讲的是制度的治。 但是你如果是抠他具体讲过的某一些话语，就更加能够印证就是大家对他的这些好的评价哈。 比如说他讲任何组织和个人不能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而且他很早就提出过依法治国是国家稳定发展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对于人大制度呢，他也说人大工作要密切联系群众，越搞越民主，越搞越生动活泼，生机勃勃，千万不要把人大搞成长者的机关。对于保证司法公正，他也说法院工作中最重要的是严格依法办事，该顶住的还是要顶住，如果不顶就没什么事也办不成了，那还要法院干什么。也包括对检察工作的这些论述，他也讲党对检察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方针政策的领导，党委要帮助检察机关解决困难，排除办案中遇到的以严代法、以权压法等干扰和阻力，希望各级党委给予支持，也重视保障律师的权利，提出呢要坚决制止和处理阻挠干扰律师依法执业甚至打击迫害律师的违法行为。 而且你像我们现在每天都在提的这个依法治国，其实是在乔石在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在任期间1998年改宪法的时候通过的。当然现在我看也有人比较说习大大提的这个依法治国和乔石当时提的依法治国有什么区别。因为当时习大大提过一句话，说要把权力关在牢笼里，那如果说这句话真的能够实现的话，那有很多法学界的人士就认为这句话其实要比乔石当时提到依法治国还要进步。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好像真的要把这个权力关在牢笼里是还是非常有难度的。因为像乔石在当政法委期间，他就一直在抓这个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以权谋私等等，就现在我们看到这些党风廉政建设其实在乔石那个时候做的工作是一模一样的，甚至很多论调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看到今天其实这些廉政建设甚至说很多党员以权谋私等等的这些现象完全没有杜绝。所以我们也在想，其实他虽然建设了一套完整的这种对法治和民主的这种论述，但是他这个论述是不是真的像大家想的那样落到了实处？很多时候中国还是存在有法不依、选择性执法。 你有点太挑剔，就是说其实这个官员腐败、以权谋私这个事情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不是这个历朝列中国历朝历代都会有的。而且你也不能以就如果一个制度如果它是好的话，必须它一旦实行以后没有不会再发生任何腐败，不会再发生任何贪污的现象，这才是个好制度。我觉得用这种标准去衡量也是太苛刻和不现实了。我觉得一个好的制度就是说你是不是能够建立起来，然后经常去能够自我检控，有一个监督机制，有一个纠错机制。那么即便以后还会，我相信以后不管你怎么样去就是严刑峻法，还是会有不停的有人去犯，就是这个去贪污啊，去受贿，还是层出不穷的。但是关键是你有没有一个制度可以来监督，而且一旦发现了以后能够尽快的去纠正，这才是最重要的。 其实乔石在这方面的贡献真的是非常大，因为他起码明确了中纪委和政法委应该是分开独立的两个不同的体系和机构，然后中纪委是负责党纪违纪的这个规定，政法委是负责违法的这些处理和处罚。如果你违反了党纪，然后再发现有这个违法的现象，要送政法委去处置。当时因为有人就提出说中纪委和政法委要合并办公，然后是乔石力主说把这两个部门分开，也是乔石后来建议成立了这个国家的监察部来监管各个部门之间的这种对法律的贯彻和执行的体系。包括其实乔石他自己真的是非常的以身作则，乔石在退休之后非常非常低调，你可以看到他的子女基本上还在他的一个女儿在国外还一直是一个医生都没有回国，中间也我看到外媒的报道有很多人想去通过他女儿的关系来回到国内来获取一些资源，但是都被拒绝了。他的这个不光是从理论上来做吧，从自身也出发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现在标准已经变成就是看子女有没有那个生这个发财做官发财，如果没有的话说明这个人是低调的，是不是？ 主要是最近什么吧，就是舆论场上你还有另外一家人是吧，你可以比较鲜明的形成一些 对比， 就更加容易让人去联想。那比如说李小林又从哪个公司调到哪个公司又摔门之类的，李小林的哥哥什么去美国访问之类的经过中央批准，但是同一时期你就发现刚刚去世的这位乔石老先生他的儿女比较低调，但是 他的一个儿子叫蒋小明，他姓他原本是姓蒋， 对， 他的儿子反正现在也是全国政协委员。那当然，儿女在媒体上露面非常的少，当然可是露面少也就不能把它标签为一种， 对，我觉得没有必要把它印成 是吧？ 变成不是变成功绩，也不要变成一个标准， 对， 就是说你看这个人，你来评价他是否清正廉洁，是否为人低调，然后你跑去看看他子女，因为他子女就是。很出色，人家在这个其他方面有非常高的建树也可以的， 对， 不能因为他子女低调然后反过来推他就很低调，这不符合逻辑。 但是他的子女好像做学问的就比较多，你像他女儿说是医生嘛， 对， 他的儿子也是有剑桥的经济学博士学位之类的，就你如果光从这些感觉像是有很深的学问的背景。 你们说就是他什么法治，我觉得这个主要是从他这本书，但如果你从他这个在位的时候做的一些工作，对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是他1993年的时候，他曾经这个做了这个人大委员长以后，曾经提过说要取消反革命罪， 对， 修改宪法。我觉得这一点他其实是就是当时经历了文革，经历了这么长时间以后，他对这一点看到的是非常敏锐的。而且他是主动提出的，因为现在你想，现在一些让一些在位的人主动提出一些这种就是有历史前因后果承上启下的这种是很难的， 很容易吃力不讨好。 对对对，而且他还提出要出一个监督法，虽然最后没有出台，但他也提到了。其实监督法就是刚才春雨说要把权力 关在 笼子里，那么怎么关？不是靠你在高位上的一句话，然后下面就按你这个话揣摩去关，而是说你要制定一个法律规范，然后用根据这个规范这个制度，然后对权力进行监管。 嗯， 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能够保证长远来执行这个监督权力的一个道路。 没错，就是总体觉得吧。这位老先生逝世之后，你在舆论场上你是很难看到有批评他的声音。 对， 对于他的功绩呢，大家总是会容易跟现在当下的这个现实进行一番比较，是吧？所以呢，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种现象。那当然了，这期话题也少不了几位懂得历史又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几位学者。那首先我们要听到的点评就是来自于独立历史学家张立凡老师，他也跟我们分享为什么现在乔石逝世的消息在舆论场上可以发酵的这么厉害，他让人怀念的地方到底在哪里。 我想这么看，就是一个呢，他是等于是改革开放初期的那一代领导人，应该说他还是始终坚持这个中共在这个改革开放初期的那些比较开明的理念，而且呢他对中国的这个法治建设他有很大的贡献，所以大家可能对他的怀念也是基于这种原因。而且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在这个讣告上特别提到他这个晚年还对这个关注这个反腐败，那这一点呢可能特别提出来也是有一些特殊的含义。当然这个乔石他为人一向比较低调，所以呢现在有很多的关于他的故事，但是我们没法从一个好像史学的角度啊去确认这些事实，但是尽管我相信有很多讲到的故事可能是真实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进行考证。当然我们还看到就是像邓小平的这个南巡讲话，然后继续就是经济改革这一点上呢，这个乔石也是一个重要的支持者。另外呢就是说对于抵制这种领导人垂帘听政，就是所以他在好像在16大前吧，他特别提出来就是这个废除干部终身制，这个是已经是一个既定方针。那么领导人的这个担任领导职务的年龄不能够超过70岁，这样呢就导致某个这个本来还比较恋战的领导人不得不从这个一把手的位置上退下来。当然他还是用其他的方式啊多留任了2年军委主席，但是呢毕竟他是 这个就是据说乔石在这中间起了一个重要的作用。那这些呢，我们都只是从这个网络上得知，我们并没有这个确切的就是其他的资讯来佐证这一点。但是从这个乔石他一贯的这个行事的风格来讲，那么我可以感觉到，就是说他始终还是坚持这些个中共这些比较健康的党内组织生活的原则。还有呢，就是说他在任期间，他特别是后来他担任这个人大常委会这个委员长工作这一段时间，他这个就是对于法治建设，对民主法治建设有很大的这个贡献。因为他曾经是长期也主持中央政法委的工作，应该说从彭真到乔石这一段，这个中国的法治建设是一个上升时期。但是后来就出现逆转，就是到了乔石后面那个人，再往后到这个周永康手里，这个法治出现了大踏步的这个倒退。那这种情况来看呢，大家对于当时就是乔石主持政法工作期间的这些个政绩，大家还是这个比较肯定的。另外好像我看他在对于比如说当时胡耀邦任内吧，可能查处这个干部子女的这个什么经商啊等等这些问题，乔石那个时候也是主持政法委的工作，应该说呢，可能有一部分人受到查处，也跟乔石以及他的前任叫陈培显，他们的这个工作有关。当然最著名的一个案件，可能就是从陈培显到乔石中间有一个案件，就是某政治局委员的儿子被查处这件事情，似乎呢跟这两个人的任期内的工作有关。再有就是我注意到，就是他的应该说这个在这些个高层领导人中间啊，他这个乔石他的这个家教是最好的，就是说他对子女的管束和教育都是很到位的。当然另外我们也知道，比如像宋平这样的这个也是老常委，他也是这个家教很严，但可能严的有点过分，生活方面也很简朴，就是确实还是有共产党早年的那种理想主义的东西。这套东西实际上在那代人过去以后可能就很难，现在我们再往后看这些年这体制这种腐败的状况来看，就是现在我们已经很难找到这样的领导人了。所以呢，这可能也是大家对乔石特别怀念的这个原因。当然还有在92年搞了这个宪法修正案，就是这个呢好像在他的导词里，不是，就是在他的讣文里头也这个特别提到这一点，就是关于他这个加快经济立法这一点，就是关于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这个法律体系框架，在这一点上呢好像他的贡献也很大。 哎，你看这个怀念某一位人物，或者你怎么样怀念，这个方式投射的还是当下，或者怀念这个人他自己在想什么，他自己的情感，对不对？你看刚才张老师分析的也是这样，没错。张老师还有一个故事我们也来听一下，他原来他出了一本书，说还寄给过乔石。我们来听听啊，这个故事很有意思。 他应该是一个有人文情怀的人，而且呢他做事这个风格也是跟其他人不一样。比如说我有一年我出一本书啊，我这我想起这么一个事儿，然后这个书还刚刚在市面上一露头，就有人去告状，然后就查处。后来呢为了这本书呢，我给所有的在任的和刚退下来的这个常委每人寄一本，然后唯一有回复的就是乔石。 他回复什么呢？ 他就是让秘书就是感谢我，他收到了我的书，但我不知道啊后面是怎么样的态度，我并不清楚。但是后来对这本书的围剿就没有再怎么样，就是进行，还是继续这个允许这本书存在。 嗯，什么？ 但那个时候他已经是退下来了。 嗯， 那一年出了一本叫《往事未复红尘》。 嗯。哎，张老师是觉得这也算是个小细节，是吧？ 这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因为我们之前在学校里的时候，评论一个老师或者一个教授是否大牛，就看他回信，第一他回不回 email 和他回 email 的速度。如果你发了他立刻就回你，先不说你他是接受你还是拒绝你还是怎样，他如果立刻回，说明这个人是很靠谱的。如果他发了很久很久拖着不回，或者干脆不回，那说明这个人根本也就不靠谱。 而且再一个，他说明他对于晚辈，或者说他对于同道中人，又或者他对于学者，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是吧？ 对，我们看到很多人写文章回忆他，不管是他的领导还是他的后辈，对他都是非常的推崇有加。我看到之前有领导，就李莽莽，他的也算是他的恩师吧， 对， 然后在去世之后把他的这个后事都托付给他，在他清醒的时候写了一封遗嘱，让这个乔石同志保管遗嘱，并把他的后事完全操办。然后他的学生像原来中联办的研究室 中联部 的研究室主任叫吴兴田，他也写了一篇文章来回忆乔石，就说当时乔石对他是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包括后来乔石成为了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之后，因为有这个警卫随时跟着嘛，然后警卫就上前制止他，他们来聊天，然后乔石就说你看这就是要把我和人民区隔开来。对。 哎，但是很多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对他的印象又觉得这是一个不苟言笑的，非常威严的，就说你如果是做政法委书记这么一个角色的话，你他是非常符合这么一个形象的话，那我们休息回来再听一位学者吧，他是炎黄春秋的副主编，那也是学历史出身的一位媒体人徐庆泉先生，我们等会儿听他来回忆他对乔石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三体化新闻稍后回来。好，欢迎回来三体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圆圆。 我们接下来再来听一位学者媒体人的讲述啊，他也是从八十年代过来的，那在他的印象当中呢，他会觉得乔石是一个不苟言笑的这么一位领导人，甚至还有一些神秘的色彩。那接下来听到这段访问来自于炎黄春秋杂志的副主编徐庆泉先生。 因为我是从八十年代走过来的一个，就是从八十年代上大学三年中过来的，所以对当时这个八十年代的这个学生有个最大特点，他对这个政治和国家都有一种很高昂的责任。所以当时在我上学的过程当中，我对这个十二届、十三届，包括十四届的党国家领导人都他们的行踪非常关注。那么在从十二届开始，乔石就加入了这个中共高领导层，因为他从八二年他当上中央书记处书记，但是一直到十三届，他已经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但是他基本上在我们这些学人眼里啊、学子眼里啊，基本上好像默默无声。这默默无声大概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就是他当时在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委员当，就是那个中央的书记处和中央高层领导当中，乔石还属于资格比较嫩的一个，那么也不属于作为接班人来培养的。那么虽然胡启立啊，包括连严明富这些人比他乔石要年轻一点，但是那时候是确定作为接班人来培养的。所以我们知道胡启立、严明富他们经常在电视上或者在这个整个政坛上，包括各种会议上露脸，而且报纸上也经常能看到他。但是你看到乔石的这个行踪非常之少。那么我认真 所以我当时我对乔石一个最重要的理解，就在1986年的所谓的以色列会开的一次中央政法工作会议，那时候我才知道这个人他属于这个中央政法委书记，那么中央书记处当中主管政法工作的。应该说在八十年代经历文革以后，80年代是这个我们这个法治和法律还有社会的法治建设一个重要的过程。那么乔石作为这个法治建设重要过程的一个领导人，他基本上不露面，我觉得基本说明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乔石这个人他是比较低调的一个人。那么第二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时在我们在80年代欣欣向荣改革年代，法治的问题，尤其法律的问题还没有像现在一样提到全社会关注的一个层面上来。但是1986年3月份中央召开第一次政法工作会议，那么乔石第一次在全国电视观众面前露脸，这是我的记忆啊，我的记忆非常深刻。那么当时我对这个人是有了一定的接触，我看到这个人他的面相很儒雅，同时戴了一个大黑边眼镜，说话速度很慢，那么讲的话一句是一句的，我感觉这个中央还有这么个领导人。那么到了1987年胡耀邦下台以后，组成了十三大以后，组成了13届的这个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后，他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了。那么在常委过程当中，他也是一个很少露面，或者即使露面，但是就是也是不苟言笑的一个人。你们要注意一下，乔石去世以后，我们这个新华社发的他的这个照片，你就会发现，那么发的照片都是发的肖咪咪的照片。为什么特意发他的肖咪咪的照片？是因为这个乔石他不笑，我们才发一张他这个肖咪咪的照片。实际上，从1988年包括到1998年这10年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乔石露面，那么基本上乔石是不苟言笑的一个人。那么我知道，在90年代中期呢，在我们这儿还有很多就北京流行段子嘛，很多段子说乔石委员长不会笑吧？乔石委员到什么地方视察，就等于说，那么就有人说领导的给下的任务叫乔石委员长笑一笑，那么就算超额完成任务了。当然这是民间的说法来讲这个乔石的一个形象，就他给我的印象就是这种形象下来的。这就是我对他的一个基本的个人印象吧。 另外就是我知道他的这个学养应该也算是在领导人这个层次里面是比较高的，像他的书法呀这些你有过了解吗？ 对，我觉得我很后来我从86年政法工作会议的开完以后，那么我对这个人就非常关注，因为我觉得这个人他的面善，包括他的说话的方式，他显然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一个人。那么在12届、13届，包括14届，尤其12届、13届的中央委员当中，像他这样受过高等教育的、做过地下工作的人是比较少的。那么，所以他本身呢，他是一个家学上海人嘛，家学远远的一个人。同时呢，他本人对这个，他在学生时期参加中共嘛，也参加革命。但是他大学念完了，同时这个人因为家学，他对书法呀，包括音乐，他都有一个独到的一种爱好。那么他这种爱好，事实上也是在我看来啊，也是他升迁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机会。我们知道，乔石他能升迁为这个后来到了全国人大委员长，到过13届、14届政治局常委。他一个重要因素在哪里？就是他1963年到了中联部。那么中共中央联络部是一个比较神秘单位，他到那当研究室当政副局级研究员。那么在这里，他碰到了李一芒。李一芒是中联部的常务副部长，这个人非常好在哪？李一芒是一个学问大家，也是一个老资历的革命者，他参加过南昌起义，老资历，但是他是个学问大家。李一芒的书法课就专课都非常优秀的，现在我们看到李一芒留下的这个专课，包括他的书法都非常珍贵。那么乔石呢，在李一芒手下，他们两个都是这种有过教养、会有修养、会有学问的人，他们俩在一起沟通非常之好。所以到1978年呢，李一芒当常务副部长的时候，就把这个乔石提为中联部的副部长。我想，这跟这个乔石他本身的学养，和他对书法，包括其他一些的爱好吧，也有一点关系吧。因为他跟这个，因为这个爱好，他跟着李一芒他们之间这个有一种精神上的层面的沟通吧，应该是。 好，听出来了，这个徐敬泉和张立凡老师两位都对于乔石 的 这个尤其是文化修养方面他们赞不绝口，觉得他们一家子都是文化人。 包括乔氏先生的太 太 玉文， 对， 她也是一个学养颇深的这么一位女子，而且可能跟他们的家世是有关系。玉文她的妈妈的哥哥是 舅舅， 就是他的 舅 舅， 对 吧？ 对， 就是他舅舅，五舅舅应该是蒋介石的文胆， 对， 陈布雷。 嗯，后来因为这个事儿，文革的时候也是 受牵连嘛， 对，被批判，写了大字报。 嗯，而且他的这种书法呀，或者篆刻呀，可能他的那个圈子里面是有一股气氛或者风气的。他自己说过很多次，当时是从中联部调走的时候嘛，他跟大家临别感言的时候也非常的动情，也觉得我本来就觉得我一辈子应该就在中联部做一些实在的具体的事情，空闲的时间呢我就看看书，写写字，是吧？你看他是过点简单的生活，他其实在还不是位高这么重的时候，他已经是描摹了自己对生活的一种比较美好的追求或者想象吧。他退休之后也确实是过着那样的生活，长居在杭州，也就是看书写字，跟家人在一起。 不苟言笑，我觉得也是一种标签吧，就好像说他是一个人很严肃很木讷。但是我有看到一些，就是他当时去外访，然后去这个看一些其他地方其他国家这些外交部的同志的，在中联部的时候，然后那帮人说就欢迎致辞嘛，说我们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那个您盼来了。然后乔治说，我不是星星，我也不是月亮，就是一颗石头。 好冷啊。 其实也蛮幽默。 对，还会自嘲自黑一下，是吧？ 对，但是我感觉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大家老说玩的时候就放肆玩，然后学的时候就好好学，很多时候大家是做不到的。但是乔治真的做到了，他做的每一个工作你看都做的这个大开大合的。比如说当时他那个当中央纪委的书记的时候，抓的那个什么铁道部长的那两个案子，包括之前张老师也提到的说某高干的子弟的案子等等，当时其实轰动都非常大的。后来他上台修宪啊等等的，这些其实也是深远影响。但是到他下台之后，他就真的是修身养性了。这种事情就是一个人能放下对权力的这种，在你有了权力之后还能放下对权力的这种欲望，我觉得真的是很难得。 而且你看现在官方包括在他的这个讣文里面提到的某些的措辞，讲到他是革命家和政治家，就一般这两个称谓是只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才配， 还有老一代的， 对， 现在一代人很少会说是革命家， 没错没错，尤其是政治家这个，你不见得你当过一把手的，你都不见得他会用政治家这个称呼来称谓你。所以就说明他不管是在每一个层面，某一个层面，大家对他的这种褒奖吧都是相当的一致哈。 对，包括我刚才说他退休之后，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过这种休闲的生活嘛。但是有一点你看他的讣告里也写了，就是他退休之后还对这个党风廉政建设等等是非常的上心的。就也有人说他那个一二年出书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出，就是因为他对这个周永康的这种法治的制度是非常非常的不满的，认为当时周永康是让中国的法治倒退的。他在那个时候接着出书也说了几句话，当时就有很多人在解读这是不是在批评现任的这个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对， 好，那当然了，现在怀念他最大的动因恐怕就是他对于法治中国的贡献。那他具体的贡献体现在什么地方，等会儿呢我们来请一位法学专家给我们具体的讲解讲解。等会儿休息回来，我们要来连线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的副教授张孝宇博士。三话新闻稍后见。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立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圆圆。 好，说到对于法治具体有什么样的贡献哈，我看到这些天呢有一篇武汉大学的宪法学的教授秦建宏老师的文章流传的非常的广。那他也是具体的讲述到说中国的这个依法治国，他走过来的路呢是比较不一样。你比如说在西方国家，人家是先有国 再有党，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是吧，你是先有党再有国，所以一党专政之下呢，这些你说让他主动的受到监督或者限权，这个就显得比西方国家要难。那当然了，党和国家的几代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也是一直有他们的这个思考。那最主要的法治的贡献，他认为就是在于乔石那一辈的领导人身上完成的。所以具体他到底做过哪些哈，我们立刻来连线一位法学教授，他是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的副教授张孝宇博士。张博士你好。 您好， 好，谢谢您跟我们现场连线。那具体说到乔石先生对于法治中国的贡献，恐怕有很多的层面。那我们也想听您具体跟我们讲解讲解，比如说他对于执政党在法治方面，他到底应该起什么样的角色，他是有些什么样的论述，类似于这些层面，您是怎么总结归纳的？ 总的来讲，这么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他对于中政委的作用啊。乔石同志看的话是比较客观也比较科学的，就他认为啊，中央政法委主要的工作呢是协调政法机关忠实的执行法律，重点呢是协调作用，是研究作用，是支持政法机关包括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独立依法的开展工作，开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那他这种看法的做法的话，应该说也符合我们当前啊四中全会对于中国中央政法委的这样一个定位。大家呢特别强调这个乔石同志这方面的论述，实际上也是对啊周永康时代中央政法委管的太多，甚至干预个案联合办这种反感。第二呢，乔石同志呢长期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应该说他在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时候啊，全国人大的工作是比较积极的。我们知道这个民主和法治啊实际上是两个车轮，那么在这两个车轮中，既要讲民主，也要讲法治。当然我们这个大陆的情况，讲民主实际上也不能够一蹴而就搞大跃进，但是呢根据现行的宪法国家制度来看的话，全国人大的作用应该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居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还是讲乔石同志这个人大委员长卸任之后，我们人大呢可能有些工作相对来讲这个不如原先这么积极，大家这个怀念他也是希望人大能在我们今后的国家治理中啊起到更关键的作用，因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际上是我们国家民主制度的一个集中的体现。第三方面呢，就是关于这个乔石同志，因为他又当公办主任这个组织部长，应该说他对党的认识应该说实际上是严惩了这个八十年代以来我们对中国共产党如何治国理政的一个思考。应该来讲的话，我们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先有党再有国，而中国共产党它是个革命性的政党，你要革命政党靠革命打了天下，那么治理天下坦率的讲有些暴力革命的思维就要摒弃，就要变成一个执政党，你要学会共产党要法治化要国家化。在这方面乔石同志他的很多论述从现在的眼光来看非常的精辟，也是非常有指导价值的。乔石同志呢，因为他前两年出了一本《乔石论》，这个民主与法治，他实际上对于全国人大的作用，他说的是比较清楚的。全国人大是我们人民民主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机关。那么这种机，再比如关于这个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呢？乔石同志实际上那一代人，我们大家如果看我们国家的这个宪法和我们的党章，实际上就是八人的奠定基础，明确讲，党的一切活动啊都在宪法法律框架内进行。这实际上也是彭真、乔石他们那一代人对于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先来看这个回答还是非常好的。 好嘞，非常谢谢张孝宇博士的连线，谢谢您。 好，谢谢。 再见。来自法律人的这么一个解析啊，也确实跟咱们开篇的时候讲到一些重点也是非常的相似。他们如果说他英明的，可能现在人的评价标准就是说，因为他讲的那一套，他既有预判先见之明，但同时但现在的当下现实它也没有过时，反而会有更大的借鉴意义。 另外我其实还是觉得这里面想再重新再澄清一下，就是因为我看到很多人拿他的一些引用他的一些话，然后好像意思就是说他也是非常支持那种所谓西方那种法治的那种就是治理的治，但我觉得不是的。他其实讲在我们这个中国这种特殊的 国家制度下我们要建立一套法律制度，然后根据这个法律制度来治理国家，而不是不应该把它就是歪曲到或者是扭曲到他，因为他是在认为中国应该走西方的那种法治道路，我觉得这个是完全对他的误读误解的。 没错， 你有看到很多对他的怀念也好，还是对他的引用也好，都是突出在讲什么要依法治国啊，要讲这个民主与法治，就给人一种错误的理解，认为他是在讲西方那种，或者说直白的就说就是美国的那种法治，但是不是，他讲其实是符合中国这种法治。因为现在有很多人都是认为就是法治这个东西是有一个标准答案的，是要么就是照搬美国的，要么就是应该符合一个什么什么标准的，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的，不可能一个国家不可能就是照搬完全其他国家的一种治理方式然后在自己国家推行，这肯定是推行不通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回到就是乔氏这个时代，它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来建立一套法律的制度，然后把这个法律的制度逐渐完善，而且拥有一个监督和纠错的机制，然后这样才是适合中国的这个法治的社会。 对，而且在乔石那个时代，其实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法治三点水的治和法治制度的治，那个时候区分还不是特别的明显。当然现在我们看可能这两个词是有严格意义上的区分的，但在那个年代，乔石做出的更多的就是这种精神上层面的，就是给这个中国的法律未来的发展方向定了一个调。其实就像刚才圆圆说的，并不是要照搬西方的那一套，而是也是在符合中国国情的情况下来做出来的，包括也是他把这个坚定的这个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写到了宪法里。所以其实你也能看到出就是乔石是有很高的这种政治智慧的。不过我们可以看就是他的这个讣告，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因为他的讣告是除了中央军委之外，剩下的四个高层的国家这个最高的权力机构都发了这个同时联合发文的，但是他讣告里有几个词儿是没有出现的，就比如说这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词儿其实是没有出现的。对，包括之前有两个人也没有获得这个词儿，就是第一个是周恩来，第二个是胡耀邦。但是这都是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周恩来是在这个文革时期去世的嘛，然后当时的四人帮就是反对把这个词儿用到周恩来的这个讣告里。胡耀邦我们也知道可能历史上他也有一些争论，所以他也没有获得这个称号。但是我们看这个乔石他其实是也没有的。中国对这个领导人是不是这个马克思主义者有五种不同的表述，但是基本上都会提到马克思主义者，要么是什么伟大的呀，要么是这个先进的等等等等的。但对乔石的表述其实也是挺高的，就是优秀共产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但是就是没有提到这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词儿。所以有人也在解读，虽然这个也是对乔石的一种肯定，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能还是说他是不是也会做了一些让现任或者前任的某些领导人不满的事情，所以才没有给他这么一个在讣文里的定论。 我觉得这个也应该是与时俱进的吧，就是我们现在处处在强调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好，什么也好，也很少人再去讲这个马克思主义这个词了，讲马克思思想，但是很少讲马克思主义了。我觉得未必要把这个每一个国家领导人都扣上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帽子，就是对他的一个尊重，我觉得不一定的。 对，但是你看上一次2012年的时候，邓丽群去世。然后那个时候2015年的时候邓丽群去世，就是也是今年2月10号，他的讣告里就说了这个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然后在党内其实有这个称号的人有胡乔木、胡绳、巩玉芝、吴亮平。 可能跟他们从事过的工作和他们待过的这些机 关有 不同的。 没错没错， 是这样的。 这乔石人家是实干家，是领导。 对， 但是 这种实干家他们也有，就是比如说你像我刚才说了，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这个是获得称号非常少的。然后也有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就是基本上很多。 希望以后不要用马克思主义者，根本就 对很多这个领导人，他的这个讣告里多少都会提到说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真是哈，这太多讲究了，一下就把人搞晕了。我看有人还在那分析说他的讣告发布的时间或者他登在人民日报是哪个版面也都是有讲究的。你比如说对，你比如说乔石的那个讣文，他是登在第一版的左上角的报头下面， 港澳办的原主任就是鲁平先生的这个副告，他呢就没有这么高的这么一个位子，而且呢他是迟了一个半月才发复文。他说这些呢其实都是有很高的规格，就是所谓的治丧的这些讲究，所以我也不知道咱们现在如果分析这些规格的差别它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吗？ 那我觉得如果以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乔石，他是一个很低调的人，不在意权势的人，他的子女也是很低调很朴实的专业人士，那他们其实根本就不在意你把我爹放在第几版第几位什么什么位置上。 主要就是说党和国家是把这个人他放在一个多高的层次上，或者牵涉到对他的历史的评价和定位，那一旦是历史评价和定位你有很多捉摸的空间，被人联想发挥的空间的话，它会不会影响说你现在的领导人他们到底在想什么，是不是？你比如说把马克思主义拿掉，这是不是意味着在某一些的理论或者思想意识上是有一些的？ 袁部长刚说过不许西方价值观的东西出现呀，我觉得是为了符合这个要求吧。 对，但是你看没有马克思主义也说了他是这个九军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所以其实还是在强调这种价值观的。 我觉得是想强调一下现在我们的这种治国方针和思想已经应该是符合中国自己的一个特色了，而不再像最早中国共产党建党的时候完全是 copy 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宣言，那个时候是你完全是照搬，真的那时候真的是照搬西方的一种来自于西方的思想价值，但是我们现在要建立起我们自己的思想体系治国方针和这个特色的话，我们就不希望在我们的这种就是你可以说美国有这种建国的国父 founding fathers 他们写这种宪法的时候那些人，那么乔石也基本上也有这种就是帮我们的这个中国的这种法治一个奠基人的角色， 对对对， 我们也不希望这个奠基人的角色里面有太多掺杂了很多来自于其他地方的这个其他思想源头的东西，就说他是一个很纯正的中国的共产党然后建立自己的这种思想法治思维体系就很好了，不需要再加别的东西。 好，现在的人回忆呢多半还是掺杂着自己对当下现实不满的这么一个情绪，那我觉得回忆归回忆，会不会出现这么一种倾向，就是你说对于一个逝者是吧，他似乎大家会容易把他也不能说美化，至少你会将他过往 提纯， 对提纯、就是、 其实我想到这一点了，因为我看到就是当这个乔石他1987年他接任这个陈云成为这个中纪委书记的时候，他其实搞了一个信访制度，信访制度就是从他开始做的， 对，但现在没什么人提， 但是没有人提这件事，但是因为现在信访机制已经变成了他已经演变成了另外一个问很有问题的一个就是下级向上级群众向这个政府举报的这种一个机制了，但我相信这个问题不是因为要怪乔石，他当初建立这个时候是出于要重视群众监督的力量，要广为这个听清群众的意见，但是为什么到现在变成了这样一个可怕的制度， 对执行给执行拐了， 对执行方面有什么问题呢，这个是另外一件事。 就是最好的方式是在前人他比较发乎内心或者纯粹的这么一个目的和目标之下，你看后人他到底把前人的这些初衷有没有歪曲，检视当下，这个确实可能是当下最大的一个意义吧。 对，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先聊到这儿，谢谢大家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陈宇， 我是圆圆， 拜拜 拜拜。